上的墙，院子背上的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小底、大磊、刘航宇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最近我们街坊拍了这么一条视频，视频中啊，一桌客人吵得不可开交，而另外一桌客人则沉浸在生日的氛围中，这强烈的对比引发了我们街坊的讨论。就是葫芦吃饭碰上这么一事， 怎么了？ 这一边的一桌呢吵得不可开交，这边这一桌呢过生日呢， 过生日 他们就挨着，紧挨着，所以同框之下呢显得对比特别鲜明。 我觉得这事儿啊也不算什么新鲜，这说我正给你这唱歌呢。 啊、哦，对对对对对， 对吧？ 有这次，我也在，就是航宇过生日那次，后边那桌吧，那个中年男女两个人就哭了。 对呀、 啊，哭得稀里哗啦 啊，这就嚷上去，后来就怎么着，你不爱我了吧？怎么着，后来就这个当叮当还踹杯子，你知道吧？而且是我唱一句他踹一个，我唱一句他哭一点，你知道吧？ 哎、都在板上。 对。你本来听我这歌，你刚一乐，啪，你就一机灵。 对啊， 是啊， 我唱一句你机灵，我唱一句你机灵， 这谁受得了啊？好，大过生日的，我这心里老觉着有点难受的慌。 哦，你跟你老婆最近听说，要度蜜月， 就听后边离了， 不过了。 你们俩是周年庆典，准备什么礼物了？你就这样对我吗？ 谢谢我 的妈呀！ 跟咱弟妹说了吧， 各过各的，别理我， 你是你，我是我。 咱们不敢说话了，所有人都一下子安静下来 啊。所以说嘛，这种场合会让人觉得很尴尬，但是并不奇怪，是不是小花？ 是，并不奇怪， 人生难免赶上个一两次。 关键对面那桌可能也挺尴尬的。 后来呢，咱们这几个都不给航宇过生日了，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都被那桌看见， 支着耳朵都在那儿听， 谁也没围啊，就坐那儿啊，谁一吭声坐那儿听， 扭头，只剩你一个人在那儿默默的吹蜡烛， 伴随着他们吵架，我吹蜡烛。 对，你也好奇啊，就我就自己吹了就行了。 对，正听着高兴，就听后边一声 啊，是你吹蜡烛呢啊！而且关键，人类呢有一种好奇心理，就如果说你这儿挺高兴、挺兴奋，但是旁边那桌他哭了， 哎， 就说这种悄悄话，你反而吧忘却了你现在的这个兴奋、好奇的这个心劲儿， 就压过你了，是吧？ 对， 悲伤容易压过喜悦， 所有人都不吭声，在这听着， 哎，容易引起大家的共情。 对，你比方说那儿哭着，你这乐着，大家一定看哭不看，你得知足。哎，真的，你为什么说你得知足呢？这幸亏那边是说话的，他还是清醒有理智的。 是 你但凡遇上几个喝多了兵帮五司，那你更管不了， 再让人啐一酒瓶子。 当然了，毕竟是你的大日子，所以 大日子过生日， 喜字带出来， 喜日子，喜日子。回家的路上呢，大家都在纷纷的为你补上刚才的那个缺失的部分，纷纷的对你说。他们俩这事儿啊，我觉得中间可能有隐情 啊。生日快乐！ 我刚听半天啊，对对对，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我听半天啊，就这男的心事有点野。 你听错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哎，对对对对，你这多少来的？ 不是那么回事，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不是你们这干嘛呢？ 想着你呢。 哎， 行， 我是说呀、啊，他们俩不快乐，但是你挺快乐的 啊。 他们俩不快乐，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这事儿我听了，那里面门道挺多的。 不是他们离了我就快乐了， 那天那女的就那么巧看见他俩在外面吃饭看电影。你说他能知道这事儿吗？他不能啊， 很多事儿都是巧了巧了就暴露了。 对，后来呢你也加入探讨，把自己过生日的事都忘了。 对，你也在说，这个男人得有点责任感，哪能这样啊？ 啊， 就是啊，大喜的日子啊，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啊？我都想劝劝他们去，我都想跟他说。 行，那哥们生日快乐，走了。 结果人家都走了，就剩你一人让 去劝。你说你劝不劝呢？ 就是这时候剩下你跟蛋糕很尴尬。 你对你拿着那个残破的蛋糕回家消化掉了，就也算是一个难忘的生日的记忆。 这太难忘了，这个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俩。 哎呀，我就在想，饭店里面要是庆生跟吵架在同时发生， 嗯， 哎，最难办的是那些服务员。 是啊， 怎么呢？ 他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两桌客人啊。 我觉得这时候他们不需要表情，他们只需要保持距离。 不是，那菜不来，这不是更？ 打架还传菜，哎，我就、 哦、 你家这打架还传菜呢？ 那你看哪家在饭店里面打起来没有人劝的呢？ 不是你 啊，你作为服务员不劝？ 那你要这么说，你看见哪位那儿动着手正要骂街打架还喊菜的呢？哎，我赶紧土豆丝赶紧来啊！ 其实这挺好的，一下子没准打架那位啊，丸子要上。 来来，先等会儿， 先吃， 什么饭？让丸子过去，让 丸子来，丸子来，放这儿， 这就打不起来了。 人是吵架，人不是打架。 咱们吵着吵着打着打着，咱们别动丸子啊，别伤着丸子啊。嗯， 这几位 正经吃货， 对，太爱吃了。 这丸子懂什么呀？伤着丸子？ 你说这孩子吧， 这么小的丸子，他知道什么呀？ 大丸子也不知道啊，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说你呢， 咱别当着丸子吵。 这丸子听了他心里不舒服， 恢复一下理智好不好？孩子是不是小名叫丸子？两口子说别当着丸子吵，就是别当着孩子。 这不是你说的要上菜吗？ 我就说，你说服务员还什么心理？我这时候服务员不需要心理，因为他们真嚷嚷起来。 我倒不这么想，要不咱们模拟一下这个现场。 好，来来 来。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走一个，走一个。 哎呀， 好好来啊！祝你这个来年，哎，不是，这一年比一年好， 一年比一年强， 生日年年有， 这 岁岁有今朝。 这都是生日说的话，这人是不是喝多了？他们说这话都不像过生日的， 反正挺开心的。 不是，他们刚来那菜还没上呢，怎么就喝多了？ 先来吃蛋糕。 对啊， 知道吧？ 自带蛋糕，你没看这么高这么胖。我是说那过生日那个，哎，又高又胖。蛋糕是他带的。你看这几个哥们儿肯定关系特别好。 嗯，对，因为一般过生日不请生人，你知道吗？ 过生日这么多人来给过， 你是不是心里特别难过？过生日，回头你过生日也给你庆祝。 不是，你说我这除了咱们饭店这几位相熟的、 嗯、 剩下的朋友都在家乡那儿呢， 是 吧， 在老家那儿还家乡呢。 我过一生日凑不了这么多人， 我只要你请客人多了去了。 哎，不光这个， 咱这餐厅这么高档不容易啊。 咱们小范围，咱们有咱们的乐趣。你只要，我跟你说，你看啊，你过生日只要控制好空间，控制好人员，它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哎， 倒是说像人家规模咱们达不上，咱们小规模的来一下可以。 对 呀、啊， 43号上的罗皮、 啊、他敢点咱们的罗皮。 咱这可通气了啊。 哎，咱这罗皮可贵啊。 44号乾隆白菜，28号酱爆鸡胗， 酱 爆鸡丁。 哎呦，这得 要不说咱们酒楼，你看别说别，咱们酱 爆鸡，高级 酱爆鸡。自打我到这大这餐馆之前，我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个菜，酱爆鸡胗。 快上吧，快上，别忙起来了，别聊了，到时候经理看人说怎么。 行了行了行，哎，那桌怎么的？你看那桌。越说越大，那边你去看看去。 不是，是我的事儿吗？这都跟我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你喝多不承认了吧？ 不是，你怎么胡搅蛮缠呢？ 看 你这是怎么着？怎么着？不讲理呢？怎么？ 呀，打起来了！ 好像是喝多了。他们你看，他们说话的内容包括状态，而且他们那个打扮就像脾气暴的。你看那个大胖子没头发就像脾气暴的。 不是，这里有事儿吧？ 那瘦子也挺厉害的，你看那胳膊上画的那个。 画什么？我没看清。 我也可以，反正是画的那个。 俩皮皮虾一玻璃球。 对，你看他穿的带的。 对， 就不是好惹的。看着那脸上那疤了没有？额头那儿那么长。不是，肯定是以前不好惹，街头斗殴打架没少干呢。 你别瞎说，你别瞎说，你说人家人听你不合适。 不是，我胆小，他们这桌的菜要不是你上了吧？ 我上。 哎，对你年轻， 我 对你跑得快，现在就得你去。 不是， 我害怕， 我 害怕。 我举荐你。 不是， 我胆 给他 们上。你去吧，去走。 上什么呀？ 上什么不重要 啊？ 要不然你去拉拉架也行。 哎、 我这 我拉架， 你听我说，他们只要一会儿真的要是嚷嚷起来， 就不在乎上什么。 哦，对，你上毛巾得了， 让他们擦把脸， 冷 静冷 静一下。 哎， 比如说这刚要抄起瓶子，还没抄起来呢， 啪就把毛巾扔他脸上。 对，你啪把毛巾塞他手里。 那他那酒瓶子不塞我脑袋上了？ 不可能，这人啊，一般一坐。外来突然有东西的时候，他手里就撒，就接那个。 对， 他把瓶子一扔，啪的一握毛巾， 是 毛巾没有杀伤力。 握那人脑门上没事儿啊。 啊， 擦的脸挺好。 有道理。 毛巾，毛巾，你来点毛巾， 对对 你先上。 多打几个，多打几个。 我去了。 去吧，去吧，去吧。 我去了。 那你上那个生日蛋糕那桌，我来吧。 不是你， 我来 。 我会唱生日歌。 我 能跳个舞什么的，有声。我能领个小苹果的舞。 我代表咱们餐厅， 我长得喜庆，你看你这胡子拉碴的， 算 吧，不合适。 那我这样，我代表咱餐厅，我敬他一菜，对吧、啊？我敬他一花生米，这个好歹。 那我代表餐厅送他一果盘得了， 啊、 是不是？ 吃完了再送果盘，让先送果盘的。 先送你，这我放旁边，我先说着。 咱俩一块儿去吧， 你那边事儿别忘了， 对对对对，你一人就够了，劝架一人就够了，这真是大事儿。 我这能去吗？ 能去，能去，能去，能去。 不是， 走了， 别， 你就稳了住了 那。那我跟他们说什么呀？ 上来以后就是你看不见视电影，那怎么评事儿的都？ 啊 对，怎么平事儿？那 都敲我了，全敲我了，全敲我了。 不是， 你就说全敲我了，全敲我了。 人能敲我吗？闯得了， 闯得了。 没事儿， 没事儿。 那我 去吧， 哎，敲经理吧。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因为这条信息前不久上了热搜，说在这家海底捞的门店啊，现场出现了尴尬的这么一幕：一桌客人吵得不可开交，而另外一桌客人则沉浸在生日的祝福中。 这个场面简直太戏剧了， 以至于其他桌的人呀、啊、看了热闹感慨说，哎，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啊。 这家伙吃饭看剧两不误，悲剧喜剧自由换挡。 目前啊，郑州海底捞门店的相关负责人回应说，正协助警方处理，警方当时对外公示有两点。首先呢，视频中的顾客争吵达到了警方介入的程度，再者涉及到贸然上传视频影响到大家肖像公开的权利。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体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现场， 现场， 又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 我是侯宝林， 我是柳宝瑞。 呵，瞧这俩人， 你们好吗？ 哦，这是问我呢，是吧？ 今天咱们讲这么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您希望有年终奖吗？您老实回答。 请您回答。 电视节目还互动呢。 回答。 这我当然想要了。 好， 我想不少的观众朋友都会说自己想要一份高额、巨额、满额的年终奖， 还得满额。额上了没有？ 俗话说年终容易年终奖难， 对，还有这句俗话。 现在我们的法治现场兼社会现场就要关注这么一个事件了。 什么节目还兼社会现场？ 要说年终奖好不好得，咱们看看这个事件您就有所体会了。就在洗车店门前，您看看现场的情况。 怎么了、啊？您这是说好了的，那年终奖给我们一人钱，您不发钱？ 谁没给？ 没给我 500万。 对呀，500万，你哪怕说给先给100万呢？我也不要求你给这么多，对不对？我们这跑生意，这没白在黑天的这干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发钱？ 怎么这叫不发钱呢？ 对呀， 你们要是再这么闹下去，你们就走，别在这干。 走了，你们钱给了我再走。 想来我这人多了去了，我缺你们。 发钱， 走人走人！大规模洗车店能让你们在这胡搅蛮缠， 就冲您给定这名字，这洗车店它也哪能叫大规模呀？ 怎么大规模洗车店？咱们这名字就是响当当的，你们配不起这名字，走人！ 不给钱不走。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老板曾经承诺过给年终奖，但最终只给了2块钱的东西。 当年开会的时候说年终奖给500万呢，现在给2块钱，怎么意思？ 2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完了，这儿要倒闭了，特大喜讯吧，这儿要倒闭了。 别跟他废话，五百万， 我给你们的是2块钱的彩票，有没有500万？ 没有。 哎，那是你们运气不好，不能怪我啊。 得了吧， 我500万我中了就是你们的，我一分不要。 我才不信呢，就冲你这人品买不来500万。 那你也中不了500万呀。 对话给钱。 看来现场闹的是非常的僵，咱们再往前倒倒，看看年初的时候这位老板是怎么许愿的。 哎呦，这没日子带白天黑夜这么着干，什么时候算个头啊？ 小牛啊，小牛 啊， 不错嘛。 不错管什么呀， 今天 累死了， 洗这么多车我都没想到。 您是没想到来这么多车，是没想到我能洗出这么多车来。 不少客户反映就你洗的是最干净。 就我洗，我把我搓的好的，我洗的最干净。 还有人说呀，就爱让你给洗。 哎呦，那非累死我算，也不谁说这话。 说你呀，是连洗带搓，真是干净。 我还没听说这车里带搓的。 说你呀，最后拿毛巾给擦的一滴水都没有。 啊，那倒是认真应该。 说你还会两下子。 不是我会两下子，在擦车的时候他们怎么看出来的？ 哥，这个舒服。 是我舒服，他舒服。 不错啊。 不错，眼珠子盯着你。 我跟你说，小牛，照这么干下去，咱有一天我的位置， 我得累死， 是你的，知道吧？ 怎么，您把店盘给我了？ 你就是分店的总经理了， 分店的啊， 就得这么好好干啊！ 哦，那倒是好， 年轻人有把子冲劲儿，干活动脑子，有的地方它薄，你就这个搓得轻， 还是搓得。不是老板，您说都是空话呀，也没点实在的，累的。 怎么了？怎么了？老板这么器重你， 你 不高兴吗？ 别老拍我 听话。不高兴啊？ 高兴，那不能光说话，这拿嘴这不行。 看见那瘦的了吗？ 啊！ 一说这干活，往那一趴，那手捂着脸，假装低血糖，你知道吗？假装低血糖，我都没法说的。这种人我能重用他吗？我就得重用你这样的呀！你又会摸，又会压，又会拉，又会蹬，这各方面你都做得非常好。 可把我做抻面的。 哎，我看 到你，你要是会夸您就夸，你要不会夸就不用老夸我。 怎么又不爱听了？又不爱听了？那许你什么好？许你什么好？ 坏的孩子呢？这是 这个好好干啊，到时候年终有奖，好吧？然后一句话概括起来，年终有奖，行吗？ 有什么奖？ 行不行？ 咱这还有奖呢， 够吧？ 一句话就够啊？ 500万？ 什么？ 500万？ 真的假的？ 那我说话， 哎，怎么不说了？哎，您说话完了？哎，我这真的假的？ 没信誉啊？ 哦，没信誉 啊？ 有吧？ 老板这话怎么的不当话了？ 当话， 不顶事儿了？ 顶事儿。 哎，500万不是你的，是谁的？ 春节可不 怎么看好你？ 您别拍了啊，多红 还得多干啊！ 你让妹妹起来干会儿行吗？ 最后一句话，一定让他们上个釉啊，打个蜡呀、啊。 我把这层釉给他擦下去。 你能给他有的擦下去，让他再上一次？ 我还真做不到。 您呐，见着他们就得说哟，您又来了。 小猪，来， 配我这句嘴多的。 小猪， 该乖就乖你了。 来，咱这边聊。 涨钱， 干得不错。 老板，我这喝水呢，您这给后辈招师来一下子。 我看好你啊，你不少的这个女客户都反映了。 打住吧， 老板，他是不是耍流氓了？ 说这来洗一回啊？ 女客户都让他来洗一回，那我这不都是男客户？ 你到那边去，你干你的洗毛巾了吗？洗了吧。 洗。 这个女客户说了，又听笑话，又看杂技，就挺欢乐，到这儿来，好好的啊。他们来这个，你给他们留一好印象，他们老到这儿来洗。但是呢，要说你洗的这个技法上差点， 我哪点不如他？ 洗的不干净。但是你胜在什么呢？讨人喜欢上啊，你比这个小牛强。 既然您给我做出这么多肯定来， 以后分 看 店的经理就是你的。 哎，您先甭说以后，您先说眼前的。既然我干的这么突出的，我是不是应该 有点？我要有个姑娘，我嫁你。 不是，我没说要人，我要想嫁姑娘，我兜里得有钱，我都说这么明白了，您看我这个是不是 当分店经理啊？到时候 说回来了，就 这 三样， 大规模我总店，你分店，我还不明白你小子想什么吗？ 公报私仇， 不就是一点钱的事儿吗？年终好吧，你好好的满打满的干这一年，多给我留一些客人，让他们多上个釉啊，磨个光，叫什么？打个磨呀！ 我觉得咱们老板就是彻底的外行， 高级贴膜，贴高级膜应该说。 这是两件事，你贴高级膜，我这高级贴膜。 你要以精湛的技术和细微的服务，为咱们广大客户带来人性化的服务，啊！ 这又是街道说的吧？ 我最后说一下年终奖啊， 啊， 有你，500万啊！ 啊！ 真的，那我好好干。 是一共五百万，是一人五百万？ 那当然是一个人五百万了。我这么大老板，我那一共五百万，我拿出手？ 不是，咱是洗车的，咱可不是偷车的。 谁让你偷了？你怎么说想出这种事儿来了呢？你从头没法分计啊，就是洗车， 洗出五百万， 哎， 还人头份， 哎， 好好干。 对， 朝五百万冲啊！您喝水，您请坐。 嗯， 您看您这车还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您，我给您打折，给您优惠，给您便宜。 您办卡吧，10000块钱一张，对，便宜。合着您再洗车就合14.85块了。 您办卡吧，15000块钱一张，这您在封釉啊，您在这贴膜啊，您在这换内饰啊，都打折，打一个7折。 您办卡吧，20000块钱一张，在我们这工时费减半，然后您这可以什么4轮定位都能做。 您快办卡吧，25000一张啊，空调清洗，4G 保险，4轮定位全都给您做到了，车随便给您打气，给您免费加机油，给您免费换三滤，您快办卡吧。 您办卡吧，300块钱一张，年底返券，我们这有大奖，500万的。 年底， 老板，那500万呢？ 那把玻璃水给他们一人一边。 不是，我是说我们那500万呢？ 玻璃水啊， 500万玻璃水，哭死我们！ 你还喝玻璃水呢？ 不是，乱了，我这正算那挣了多少玻璃水钱呢啊？500， 我还没听说我拿一瓶玻璃水当计量单位的呢。哎呦喂， 这钱都换成玻璃水了。 那什么，谈到你们的这个年终奖， 开心呢？ 我为你们的成绩感到骄傲。 好， 我非常满意的把今天的奖发给各位。每个人一个信封啊！ 太好了，这支票500万不能 给 现钱太多， 还有给你。好，今天咱们会就开到这儿了， 够好的啊！ 哎，这什么上面数字？ 上面这不写着周末吗？ 哎， 废纸啊！ 什么废纸？这彩票行吗？ 周末开奖， 这开的不中就是废纸。 那中了呢？ 中不了的。 别这么说呀！ 你别这么说呀！这不抬杠来 了？这放自己 啊！我告诉你啊，不是说我们这么说，你不能这么干。 走，辞职！ 你把这摊儿给摆平了。 现在我们的现场是一片平静，为什么呢？员工辞职了，老板坐地上也啥了？ 坐地上了吧？ 这是因为一场年终奖引发的集体跳槽，这确实是一场闹剧。因为年终奖竟然给的是2块钱的彩票，老板说一人一张500万。大家都以为是实打实的真钱，谁知道2块钱彩票能替代500万？员工们不再相信老板会信守承诺，先是起了争执，然后又集体跳槽。我们请来了人力资源的专家，您好。 您好， 马老师，这件事儿您觉得哪边有理啊？ 我觉得这个洗车店的老板 啊， 做法有些过了。 过在哪儿？ 说到了就要做到，不能一心想留住人就夸大承诺，兑现不了，那势必会引起争执，降低信任度的。 哎，你也开了一家咨询公司。 对。 那么您在您那的年终奖是什么呢？ 在我这年终奖就是吃顿饭。 好啊， 我给大家兑现承诺了。 毛栗子，你又在这儿出现了。 哎，嫂子嫂子，您别跟毛总在这儿打呀，嫂子嫂子。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上半时段的娱乐72变节目咱们先说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京剧教师刘航宇，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李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再补充一句，关注娱乐72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 I like you, oh.

跑不了了。 哟， 腿坏了。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我这两天已经是头昏脑胀了。你就说健身房里那群人，本来我挺喜欢健身房的，现在都不敢去。 会不会你是先讨厌来的？ 我多么讨厌了，我一点都没招他们，他们天天招我。 哎，那健身房里还有什么讨厌的事啊？ 你们俩就够讨厌的。 健身房里几大怪，春天健身房。 哎， 换个衣服，这是照镜子。 哎呦，看看后背肌肉。哎， 谁没有啊？ 哎， 哥们儿。 哎，嘿，您见过。 你这状态跟你这个言辞不在一个年龄段上。 你要有口水，你是给催出去还是怎么着？ 没有，没事。 你什么事儿这么可乐呀、啊？ 嘴里有点心，怕喷出饼干渣来。 不是。你缓口气，什么事儿？我觉得他妈，行，我就不行。你要这么乐，我觉得也挺可乐的。你坐着先歇会儿，张口气。哥们，你贵姓？ 免贵，阮。 啊、哦，阮先生。 哎， 阮先生，你怎么光着出来了？他招我。阮先生，你怎么光着出来？ 没，这不， 是 穿着了。 我就说，弄穿这么点儿就出来了。 不是，您看咱这肌肉硬不硬？ 这玩意儿能看出来吗？ 用砖头砸一下行吗？如果你能碎了就说硬。 我能碎了就那是砖头硬行吗？哥们儿，你把那嘴里那点心先吃了吧。啊， 不是， 不在一个档次。 你看大家换衣服这人那么多，您站在镜子前面，侧面来一下吧，正面来一下，背面您看不见，你也换过半天，人这么多人排得开吗？ 哦，嘴里没东西就是张不开是吧？咬合肌有问题，那会儿器械练练去。 不是， 洗完了赶紧穿上走，你那站着是干嘛呢？ 不是，我是这么认为啊，咱这是男更衣室，你要这么出去呢，我倒是没意见。你在这屋里这样，受不了，你知道吧？ 抖胸不抖就不行了是吧？ 那不行，那属于痉挛抽搐了。 啊，你有这病啊？ 好，进来一个你抖一次，进来一个你抖一次。 我明白了，他们一开门你凉了。 别乐了，你那意思我打的是寒战是不是？ 走吧。 我呀，我好好练练器械吧，我别练成他那样。 嗯。 哎。 哎。我跑步了，我太烦了这儿。 哎。 干脆， 这没扎着你吧？ 合的还挺好， 砸着小脚豆了吧？这， 你像， 怎么了？ 护食呢？ 谁护食呢？怎么了？ 你闹不闹啊？ 不闹啊，我跟谁闹了？ 你影响了大家。 不是各练各的，哎， 咱能不能动静小点？ 哦，行。啊，我声音大了是吧？ 啊， 不好意思。 你那个声恕我直言啊， 啊， 就跟那个杀啊 杀僧似的， 杀猪似的， 杀僧给杀猪的，把二师兄给宰了。 我跑步，我这腹肌痉挛，你知道吗？插圈。 不是，我喊怎么你腹肌痉挛了？ 可别痉挛啊，痉挛也得抖，你知道吗？ 你烦不烦呢？ 我烦呐， 不就是声音大吗？我注意一下啊，好吧。 好，你悠着点儿 啊，悠着点。 哎呦，来一回不容易。 好，悠着点是吧？好。 哎，爬个坡吧，走。 嗯，这是骑马呢。嗯。哎呀， 这多少心率啊？ 那不显示呢吗？ 快了。 啊，还得快、啊。 你心不慌啊你？ 是有点。 这儿怎么样？感觉 哪儿？ 这儿。 哦，是有点酸。 这儿呢？ 这儿不行，吃不上劲儿。 跑姿不正确呀、啊，你这个。 哦，跑的不正确。 对、啊。 不都这么跑呗？迈开腿，俩人折腾。 过度内旋了，这只腿过度内旋，那只腿内旋不足。 我这腿悬了，完了这，不，我这拐呢，我这。 这你就是拐呢，我盯你好久了，我早晚跟你说了。你这僵硬啊，这儿使劲了吗？这儿了。 不是， 这儿搜， 我 这儿搜，这儿搜，搜， 哎， 搜， 哎， 这儿放，再松点，松， 不， 哪儿松啊？ 你不让放吗？ 你这块用了吗？ 哪儿的这一大片？我说看苍蝇似的， 这不是这儿吗？ 哦哦，就是轻点，轻点。 反正我跟您说啊，就您想练好的话，这个地方乳酸不能堆积，您这儿得放松，这儿得提起来，脖子稍微往上梗一点，再梗 我就能练翻身了， 非常好。这儿，这儿我看舒服多了，挺好挺好。你怎么着？ 不是，教练，是 上点那难度啊，上坡上坡，加点坡，加点坡跑。 上坡， 跑步机可以加坡度，知道吧？ 啊，知道。 上坡。 谁？您刚才没听人有人跟我说要坡度啊？ 你这么练，练一百年，你能成吗？ 我成不了，我跟您说，我到不了一百年就死。 刚才练一点作用不起，练了白练。您听我的， 我听您 的，专业的，知道吗？这儿使劲。 哪儿啊？这儿。 这蹲下，对对 啊！ 别让我踹你啊！对 对，这然后哪儿？怎么着？哪使劲？ 侧小腿的部分， 啊、 这边 使劲啊！ 拉动小腿，小腿什么声啊？出洋相的？ 我是故意的吗？我也不想啊。这真是有点洋相了。 哎，你干嘛呢？怎么这么练啊？谁告诉你的？ 啊？ 谁告诉你的？ 我，他告诉我的。我这条腿内旋过多，这条腿内旋过多。 你怎么罗圈了？站直，站直了。 他不是教练呀、 啊？多谢谢他教练，我是谁啊？哎。 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你怎么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呢？ 各地沟里健身房。 哎呦，我怎么觉得我进二龙路医院了？ 哎呦，哎，告诉我， 呀， 哎， 多明儿，哎，咱俩别站这门口说话行不行？ 这屋不是健身房吗？ 谁瑜伽使这么大动静啊？ 看看看看看看。 哎呦， 这是。嗯。 哎 哟，花花。 哟。歇劲儿 了。压着了，压着。 怎么了？喝着麻劲儿了？ 哎呀，歇劲儿了，歇劲儿了！哎呀呀呀呀！ 歇劲儿了。 好家伙！ 歇劲儿。 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 你怎么在这儿呢？ 锻炼来了。你怎么来了？ 啊，我一直以来很爱健身啊！ 哎， 劈腿来了！ 别这么说，我像我跟你说，我会给你生气的。 不是， 看这大哑铃没有，扔出去。 大哑铃也来了。 你说那叫邓亚萍，邓亚玲。 你羡慕有大哑铃，现在就砸你脚。 砸他脚？这大哑铃你都拿不动。 太可气了！ 不是你这没跟谁啊？这是 我健身，我就，哎，别挡道啊！一会儿教练过来给我调整了。 快点。是得调整调整，该紧的螺丝得紧，该告油得告油。 你零件坏了， 我找了个私教。 你找了个司机好不好啊？ 啊， 私人教练。 你看，花花这劲儿明白了，那私教肯定长得高大上。 哎呀， 都不爱告诉你们我在这健身房，就是不爱碰着你们俩。 嘿， 八卦，瞧你那眼神。 你那教练，我也瞧不上。你们单各练各的，好不好？ 对，你们躲远远，我们教练和我要私人的那个。锻炼调教 门门密了，来来来，躺锻炼。 教练，你在这儿呢啊！我是你，对，我不太会练这个啊、哎。 他练会 不 了， 这个也不会。 那你干嘛来了？ 细数健身房里的怪现象，刚才咱们说到的这几种怪现象，您可能在健身房里也见到过吧。您想象中的健身房应该是有氧区，大家努力锻炼身体，燃烧卡路里；器械区，人人奋发至上，不断挑战自己。可惜呀，到了健身房，总能碰到以上的几种怪事儿。怪象之一，锻炼五分钟，自拍一小时。有人打的是健身的招牌，实则把健身房当成了朋友圈里炫照的背景墙。这个器械摸一摸，那个器械耍一耍，然后就是各种摆拍加修图。还有一种怪现象，有这么一类来训练的人，总是不爱穿衣裳。这种人似乎有着迷之自信，不管健身房里有多少人，也不管自己的身材是不是真的好，他就是喜欢裸裸裸。可能是健身房的空调不够低吧，总觉得太热吗？衣服难道是负担？还有一怪，狮吼怪，不管做什么动作，不管重量有多大，总能发出哈哦哎呦这样的声音， 你就算戴着耳机聆听动感而美妙的音乐，依然能听到它奇怪的狮吼。还有一种啊，是话痨精，锻炼的时候有事没事的总要缠着别人聊天，真是一副我是来聊天的不是来训练的样子。这里还得提到一种怪象，是碎碎念叨假充教练。当你正练得好好的，这位走过来，哎，你这个动作不标准，你应该这么做。哎，你那个器械用错了，应该这么做。总是要指导别人，以为自己就是教练，就是师傅了。可您要教错了，您给人退学费吗？还有一种怪现象啊，是什么东西都乱放。这个重量的哑铃我用一用，哎，那个杠铃片我用一用，用完了也不放回去，就放自己身边随便摆。这健身房的哑铃杠铃难道都是你们家的吗？刚才咱们说到的这几种健身房里的怪人怪象都不太招人待见。所以啊，健身房是个公共的活动区，我们在这里也一样要遵守公德，体现出文明健身的高素质。到了健身房就好好的锻炼，不聊天，不坐在器械上玩手机，礼貌的询问是否可以交替使用器械。时间不等人，不如互相鼓励，共同训练。认真是一种姿态，专注训练，不要吵吵闹闹，不浮夸，做该做的事儿，拿出自己真正的健身态度。各地沟里健身房， 我说盖总啊， 哎，大点声，让大家都听听。 盖总， 嘿，这会儿你家儿化月呢？ 这个在这儿锻炼啊，得找那个教练，私人的那种，知道吧？ 嗯， 给你辅导，要不然白练啊。 我懂， 你懂。 用你说呀，你都说完了， 去吧去吧去吧。 马后炮，嫌你真是的，你呀、啊， 我走了 去吧。哎，我那私教怎么还不来呀、 啊？啊，辛苦啊，辛苦。 看咱这教练多客气，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 您是这个比尔， 盖盖， 盖总。盖总是这么着，咱们今天呢要练习一些大运动量的一些项目了。您看看啊，这个这么多小轮，这个嘎嘎嘎，这个史密斯架，这个呢，对，咚咚咚，这个卧推器，这个呢，这划船器，最后这个哑铃凳，您大概没摸过吧？我看您的眼神很真诚，摸过吗？ 我摸摸吧。 光摸是不行的。 我交钱。 上来先试试身手吧，好吧，给您调一个中等的，我们检测一下，包括您的皮下脂肪啊，您的这个含氧量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得综合的测试一下。 哦， 先体检，好吧？ 好，先体检。我去哪儿挂号去？ 好，您总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呢是差。测完了啊？ 那您不至于这么大声说吧？ 这样，我们再测试一下您的肌肉里边 差。 含的这个就各方面东西啊， 肌肉里能含什么佐料？入不入味儿？ 您的这种含氧啊，这个肌肉的能量， 我的含氧，我其实我有含氧、哎。您不用，您看您说的半天我都没急，我真的有含氧，要和别人早跟您分儿了。 啊，上来吧。 我上哪儿呢？ 您举一下这中等重量，我看看。 别上，盖总，别上，上就下不来了。大夫，不是那个教练。 为什么朋友圈都在晒跑？既晒娃、晒美食、晒自拍之后，晒跑俨然已经成为了朋友圈的新宠。而与此同时，跑步这项古老而孤独的运动，也在商业和科技的力量推动下变得热闹起来，甚至有点喧嚣。 有晒路线图的，有晒沿途风景画的，更有晒全副武装的，所谓是花样迭出。有人不甘于平庸的晒跑方式，醉心于开发各种花式跑步的轨迹图。一位玩得不亦乐乎的朋友说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每天处心积虑地想要跑出不同的路线，不带重样的。我们的理念就是运动不止，欢乐不休。 您听了这么多关于跑步的故事，也该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些跑步的方法适不适合您了。记住，跑步时感觉应该是越来越好，而不是感到难以应付。好，祝大家跑步愉快。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白云华医生。高血压患者接种流感疫苗有好处吗？ 这个问题哈，实际上是这样的，就又回到咱们说的，每次打疫苗不都要问人的身体状况吗？ 对， 我们说人都是在健康状态下打疫苗是最好的。那对于老年人有那么多基础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那您说啊，他只要是不正常，我就不能给他接种？ 哎、我觉得真有、嗯，比如说医生问这老人、 啊、 高血压你有吗？ 啊， 哎呦， 这个、 啊、糖尿病有吗？ 很严的啊， 哎呦，高血脂呢？哎呦， 嗯， 这个 这位老者太趁了，要什么有什么， 为什么什么有？最后大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直问你 有鼻猴吗？ 您看见这高血压、 嗯， 第一个问到的这个问题、 嗯， 好多老人都有。你看我妈也有高血压， 对， 这个问题就常见了、普遍了。他们能不能接种流感疫苗呢？ 嗯。啊，其实高血压患者到底能不能接种流感疫苗，然后接种流感疫苗有没有好处，其实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 啊、这还有好处的问题。 对、 哦、 所以第一，首先我们说能不能接种、 哦、 你看能啊， 有 好处。有啊， 那好处在哪儿呢？您一点点说吧。 嗯，好的。首先哈，我们说去接种疫苗的时候，我们大夫都会问啊，尤其是对老年人啊，血压高吗？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啊？那如果说血压高，我们一定要问，那今天出来量血压了吗？ 嗯 啊，如果说血压控制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即便你高，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你不能高得太厉害。 嗯， 所以一般我们都定在160一百以下。哎，如果你要是持续稳定在这儿，是可以接种流感疫苗的。 高压160是吧？ 啊，高压160，低压100以下。 嗯、 哎，对，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这一段时间持续稳定在这个状态，你不能说啊，我今天160，或者明天就是 190了又 啊，或者是对，你要来回上下波动就不行。什么叫稳定？就是相当于你这一段时间，血压一直持续在一个 垫底的状态， 波动的状态，哎，就这样。所以我们的最高的标准，这次新冠疫苗的标准就160-100以下啊，只要稳定状态，我们都是可以给接种的。但是呢，你会又要问了，那你刚才说为什么说流感疫苗接种以后啊，对高血压有好处呢？ 能降压， 有点想不通。 能降压，兴许 那不会，那不会。 对啊，它不是预防，不是治疗，它能有什么好处啊？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从一些研究中发现的，就是接种流感疫苗以后，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患流感的风险，另外呢，可以减少一些像冠脉综合征患者的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啊，降低心衰患者的死亡率。接种疫苗以后，对这些有高血压的这些病人，反而会降低再患流感而导致心血管的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 哎， 我觉得可以理解， 算不算并发症呢？ 当然算了呀、 哦、 啊，因为高血压的最终的它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导致冠心病，导致很多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您的意思是得了流感、 嗯、 有可能这位高血压患者他的血压也就跟着高了？ 对呀、啊、跟着高不说吧，还容易诱发一些心血管导致的脑血管疾病、 嗯、 然后导致的心脏的疾病。所以我们说，其实真的对于高血压的老人来讲，就是接种流感疫苗也好，或包括一些其他的老年的那些疫苗来讲都很重要。 那您比如说像王大磊这样高血压的小人呢， 嗯， 也可 叫小人。 什么叫高血压的小人？ 他年纪不那么大，但是就是这个对他这个 也 是 有 好处， 也是有好处呀。就是你的血压持续在一个稳定状态的情况下，你接种疫苗至少能预防由这个疫苗啊，这个所针对的这个病毒引发你的疾病。那你这个不得流感了，你相应的流感所导致的一些并发症感染的机会就少了嘛？ 对对。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好处，实际上也是通过大量的研究数据所显示出来的。 明白了 啊，在这里头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像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它研究数据就表明了啊，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的降低高血压患者的全因死亡率。 什么全因死亡率？ 就是相当于由其他很多原因导致的死亡、 哦、 这里头包括也是跟高血压有关系的，另外还有包括高血压引发的心血管的死亡率。实际上我们说是这个接种流感疫苗更主要的就预防高血压病人啊得流感，然后导致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然后最终导致一些死亡。 哦， 所以这些都是有数据分析得来的一些结论。 那您要说这位高血压患者啊， 特想打这流感，但是呢，他血压一直没降下来，给他急的呀，越急越下不来。 对， 那就要去先去临床治疗嘛。我们那个新冠疫苗接种现场就遇到了啊，有的老年人到那以后，有的见大夫就紧张，血压就蹦到160以上了， 出门就好了。 像这种啊，我们第一要让他先去治疗啊。你这是原来就有高血压，还是你这次突发的啊？如果要突发的，你要监测一段时间，等他稳定下来再来接种。如果说以前就有高血压，这次一下子又高了，回去赶紧吃药，要不就去找大夫把血压调到稳定状态再来接种疫苗。还有一点提醒的啊，就是接种完疫苗以后，有的人老年人老问我们能不能接着再吃药呀，或者吃降压药，一定要接着吃。就是你原来吃的什么药，打完流感疫苗或者打完新冠疫苗，我们还要照常吃啊，你的降压药，你的降糖药，就是照常吃。 那等等，王大雷，你那个消食片接着吃啊，不能停啊， 这跟打针没关系吧？ 消食片没有关系。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fe,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13号下午，文艺广播将在北京广播大厦举办听北京看中国京声京市年度主题沙龙活动，邀请曾接受过京声京市栏目采访的优秀视听作品主创人员在现场分享作品诞生台前幕后的故事。目前这一活动正在招募听友参与观摩和录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报名。中山音乐堂2022年新年演出季将在今天推出纵横经典四海弦歌谢楠与他的学生们音乐会，小提琴家谢楠将携手指挥家刘炬、钢琴家卢静怡、小提琴家高深参演，谢楠指导的非音乐专业学生也将在音乐会当中现场演奏。苏州芭蕾舞团舞剧《我的名字叫丁香》今晚登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这部舞剧由著名舞蹈家亚斌担任导演编舞，也是苏巴首部现实题材作品，特邀波兰音乐家西蒙·博索斯卡进行原创编曲。由王班导演、张华、张胜尧主演的原创话剧《北京兔爷》今明两天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上演。这部剧围绕北京文化符号兔爷，讲述了一个保护民俗文化、守正创新的生动故事。由田沁鑫执导的话剧《四世同堂》本月12号登台国家话剧院剧场。这部剧改编自老舍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小羊圈、胡同、齐、冠、钱三家人在抗日战争时期里的荣辱沉浮、生死存亡的故事。国家话剧院话剧《英雄时代》本月13号登台国家大剧院舞台。这部剧采用了现实时间与舞台时间同步的艺术手法，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警察战线的英雄们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畏强暴，不惧牺牲，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时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高贵品格和担当精神。李宗盛作品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本月21号登台保利剧院。音乐剧汇聚李宗盛近30首经典作品，音乐与剧情的有机结合，让观众能够在欣赏李宗盛音乐的同时，体会一个独特的爱与别离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戏剧之门，让戏剧照亮我们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董耀慧。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伟大的文化遗产。我愿和大家一起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和大家一起分享万里长城的前世今生。